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。 喜欢桃李香的胡同中，喜欢听你回放的网红，一位朋友一位小老头，让我怦然心动， 一直活在你眼中。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。 我有失恋，为何只想到你，在我面前不让我失控， 因为你受了伤要喊痛，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。 哦哦哦， 问题之后就 问题之后， 喜欢逃离想的胡同中，喜欢听你回放的网红，因为朋友一位小老头，让我怦然心动， 一直活在你眼中。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心灵相通。 我就是你眼泪的观众，我就是你烦恼的听众，因为朋友我就是朋友，还有什么不懂， 一直活在你眼中。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恋人 心灵相通。 看夕阳的，说好了，

再次相逢那一刻，请你别忘了握紧我的手。